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香港的大游行。香港呢，在6月9号的时候呢，爆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款的大游行。大游行大批的人走上街头，那么组织方啊，就民间人权阵线宣布呢，有103万人参加了游行。而香港警方呢，就宣称呢，高峰期大概24万参加了游行，但不管这数字落差有多大，它总是近年来我们看到香港最多人参与的这个游行。那由此可以反映出香港人对逃犯条例以及对港府的不满呢，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基本上它是这个修法呀，主要是两个条例，一个是逃犯条例。一个是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修改这个法律的，那提出这个草案，因为这主要其实就是司法互助和引渡啊。引渡过去呢，那么香港呢，很多国家有着引渡的条约，但是唯独和中国大陆呢，和这个台湾呐、澳门呐等等都没有引渡条约，没引渡条约呢，所以他希望能够修改这样的一个逃犯的条款。那么当年呢，就是之所以这起始点是什么呢？其实本来就是2018年12月时候呢，发生在台北的潘晓颖的命案。当时呢，那么潘晓颖跟她的香港籍的男友陈同佳一起到台湾来旅游呢，结果潘晓颖呢被她的这个男朋友那么谋杀了，弃尸了之后呢，陈同佳呢就潜逃回香港。想想后来事情这个破了以后呢，那么当然晓得是被谋杀了。那么但是呢，因为命案发生地在台湾，台港之间没有司法合作的一个协议，所以香港方面呢，不但无法以杀人罪为由审判的这个陈南，也没有办法，没有有任何法源依据能够回应台湾当局的引渡的要求。就最后呢，香港法院仅能以洗黑钱的这种罪罚来把这个陈同佳呢关起来，关了29个月而已啊。现在那么今年10月呢，最快他就可以假释出狱了。这当然引起群众哗然，就表示哎，原来没有引渡的这个司法互助的这个条约，这是一个漏洞，一个缺口。好了，所以现在香港他就要来修。那没想一修了以后呢，就变成对台湾呐、对中国大陆、对澳门呐都可以引渡。都会引渡呢，有人就发现哎，这个里面可能有个漏洞呢，就是中国政府呢可以直接有权要求港府逮捕并且引渡在香港境内或者过境香港的任何嫌犯。就中国政府有引渡条约，那你可以逮捕任何嫌犯。那任何嫌犯呢，那就当然呢里面就包括他可以就政治犯呐、颠覆国家啦，他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名义。那么他可能可以把你交到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呢，他的司法又不透明啊，所以这当然引起很多人就会寒蝉效应啊。那这样的会不会香港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了钳制啊？那么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再说呢，港府的意思本来说呢，哪些人可能要引渡呢？他当然有一定的刑期嘛。啊，他一定有一定的刑期。那本来呢，他是这个，比如说公诉判于1年或以上的罪行，就可以说可以引渡。那现在呢，就是说，那么提高到3年啊，到3年。那3年就严格来讲，可以被引渡的人当然就缩小了嘛。缩小呢，当然这里面本来的版本里面有列举了很多的罪行，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当然包括欠税啦，包括商业的罪行啦，包括政治啦，颠覆国家啦等等。那香港的这些商人就反弹了，后来这个港府呢就修改了，剔除最早版本中9项关于商业类别的罪行啊，然后把这个判刑的门槛提高了，那商人就觉得比较放心了。不要放心，那可是别人还是担心呢，你在欠税啦，或者你要找个什么理由，他只要愿意整你，他就可以跟香港说这个人过境到香港，你把这个人交出来。所以这就会影响到很多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走上街头呢，当然呢，那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当然也出来呢，按照他们的这个反应呢，其实也是可以预期的。他说很多人讲到林郑啊，说你这个香港的特首做得不好，要辞职。他说我不辞职。然后呢，这个法案呢，下礼拜三送到立法会里面去二读，那么现在要撤回，他说不撤回啊。然后第三个，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游行呢，当然我也不问责啊， 不要说到底谁应该负责。那你问题是，那你老是这边不动，那所以很多人说不行，那我们示威走上街头没有用，没有用，就酝酿的下个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么再来一次，就礼拜三的时候啊，就是你十二号的时候再来一个，就是罢工，罢工，用罢工希望给港府压力，不看起来也不见得有用。不有用，但是这个关键就会影响到其实北京跟香港这个特首之间的一个信任。因为这事情有些批评的比较公正点的批评，就是说你就算觉得有必要，但是你的这个可以做更多的限制，比如说比较没有争议的这个犯罪行为可以先付诸实行，有争议的再慢慢再把它搞清楚，再协调清楚，再做沟通。换句话说，这修这个逃犯条例可以分阶段的嘛，你多沟通可以分阶段，分阶段的让老百姓比较放心。结果你这样子呢，人家对一国两制失去了信心，对港府的沟通能力失去了信心，那么原本就对中国大陆有猜忌，那这个猜忌东西更增强。所以这个事情当然港府要负这一部分的责任。所以这大家就看北京跟林郑之间他们的互信会不会受到这样所侵蚀所影响。所以这是第一大块的新闻。第二大新闻呢，我们就看贸易。贸易其实从贸易的新闻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美国跟墨西哥。墨西哥呢，我们上礼拜谈到美国川普总统跟墨西哥去要增加关税啊，从6月10号开始，就原因就是你必须加强对边界的管控，不要让这么多非法移民呢从墨西哥这边跑到美国来。那你如果做的不满意，我每个月把我的关税提升5%，提升5%，提升5%。那这样下来当然对墨西哥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川普总统刚宣布要增税的时候呢，第二天墨西哥的外长啊就衔命到华盛顿去谈判。谈判呢当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墨西哥的一些提案呢、啊、一些做法。那么美国觉得还蛮满意的。所以在他们礼拜五去了以后呢，后来在周末的时候川普就说，那对墨西哥这个税就暂时不加了。不加大家都松口气啊。松口气，但是川普很得意啊。川普说，你看，要不是我拿征税啊作为工具的话，墨西哥的外长会第二天马上就跑来谈吗？啊，他会提出来了这些方案吗？比如说这个方案起码包括两块。第一个方案就是，那么墨西哥愿意增派上好几千的国民兵在这边界增加巡防，防止非法移民。哎，那川普说过去这是没有看过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美洲国家这一带啊，寻求政治庇护啊，其实应该要大家有共识逐步的修法。就是说中美中出来呢，从那个国家出来就寻求政治庇护，你第一个落地的外国就有这个责任承担你在审查你的政治庇护啊，不是说把所有东西都推到美国来承担，那美国受不了。但是要做到说离开他们本国第一个进的外国的国家，那么他就必须处理这个政治庇护的问题呢，那这个要修法。所以墨西哥可能要修法啊，那么所以川普说，好，那你慢慢修，但是到目前为止，那我解除了对墨西哥的一个征税的一个威胁。那第二个贸易的新闻呢，就是英国跟韩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条约。那就是过去呢，自由贸易协定英国在欧盟里面，那是欧盟跟韩国，那现在英国要做，我要退出来以后，我自己跟韩国要谈一个，所以他跟韩国就谈成了，就是如果他十月底顺利，不管顺不顺利，脱欧之后跟韩国的经贸往来不会断。他也拿这个当样板跟别的国家讲，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啊，都可以这样子啊啊，那就是这，而且也向国人表示，以前我们英国跟人家谈，我脑筋得想的是法国的经济啊，那么意大利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那现在我不要想欧盟其他国家了，我只要想我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英国的问题，哎，这不是蛮好的啊？所以它是有个象征的意义。那么英国首相梅伊呢？哎，六月七号正式下台了，正式下台了，那就他想进入看守内阁的阶段。那看守内阁那就表示，那么保守党内部就开始就竞争了，那谁可能继承梅伊担任党魁，就是英国的下任首相。但目前看起来是前外相的 Boris Johnson。很有机会。 Johnson 跟川普一样满头金发，民粹，讲话非常无厘头。他就讲说，我跟欧盟谈脱欧，你若不答应的话，我就无条件脱欧，我就硬脱欧，横冲直撞。但是既然是没有达成协议，那我原来答应给欧盟的多少分手费，那也就不谈了，也就不给了，不给了。所以这欧盟呢就要跳脚，欧盟对于 Johnson 也是很头大，可是他很可能会变成英国的首相啊， 那下一步会怎么做？好，所以这是也从贸易我们谈到英国脱欧的这块，这是第二块大的新闻。第三块大的新闻呢，就谈到习近平到俄罗斯的那么国事访问。6月5号到6月7号的时候呢，习近平到莫斯科，也到了圣彼得堡，那么跟这个普京呢也见了两次面，做了两次会谈。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中俄关系好得不得了，那么他们两个人起码见了30次，而且习近平到俄罗斯呢大概也访问了八次，这次呢更把双方的战略的伙伴关系更做了一个提升啊，而且表示说呢以联合国为平台，那么川普呢的这行为呢常常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俄罗斯跟中国呢必须联合起来稳定国际上的秩序，各种争议啊，变成他们本来是被美国认为说他们是修正主义挑战现状的，就现在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变成我们是维持秩序，我们是维持现状的，这也蛮吊诡的啊，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那这个结合起来呢，那中国也跟俄罗斯讲，那除了在比如说在朝鲜问题啦，在伊朗问题啦，在中亚的问题啦，双方都可以同步之外，中国当然也提出来说北极航道，因为气候暖化之后呢，北极冰山溶解，北极航道开了，但是中国大陆不是北极的国家，所以他也表示说我也参与北极的这个航道的问题，所以去年中国也提出来冰上的丝绸之路。那这个冰上的这个丝路，俄国其实骨子里他愿意让中国来分一杯羹吗？他是愿意敞开门让中国说你也来加入北极圈的事务吗？那么他们关系很好，但是好到什么地步？那么这个其实也变成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上个礼拜三大块的新闻我们就为您分析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